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三章一至十三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棚，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他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海牧师，的题目是数字与人生。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我们祈祷。好，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启迪我们的生命，坚固我们在这个世途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给我们的样式，成为生命一个好的见证。愿主你就帮助我们藉着经文对我们生命再一次提醒。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叫数字与人生。数字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首先问一问，三月十四号跟你的人生有没有关系呢？有啊，有什么关系？有活着是吧？三月十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日本情人节。 日本情人节，这些情人真的很重要。是的，什么Pi Day？ 是的，哇，这些重要。原来三月十四号就是3月14号，原来是一个在国际里面叫圆周率日，圆周率日叫 Pi Day。Pi 就是一个数字，就是如果简单来说就是22 over 7， 即是7/22，7/22。但是呢这个 Pi 其实是一个叫 我上网找的，叫一个无理数。无理数即是无理在于呢它是随极都没有停止的。所以你看到呢一路呢计出来呢那个派中间好像一个蛇的圆形那里，其实就讲呢这个派呢其实计出来的数值呢是 3.141592653589789，好长的计没那么尽这样一路延伸下去的一个的数，所以呢很特别的。这个就是一个派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即是读书的时候都要学啦，经常都要计啦，是不是？咁你长大之后有冇使用个派去运用喺你嘅生活里面呢？几时啊？ 开工时 用。你开工时用噶？哇，好劲啊你！我成日都要计一计咁样嘅。 计啲 圆周嘅嘢。哇，你计圆周嘅，哇，呢啲紧要啊！即系我谂你系在场唯一一个会用个派嘅。我哋用嘅派咧，我哋系用 Apple Pie 嘅啫。系咪？即系就系咁啊！啊，咁所以咧，即系。基本上就很少用得到的，我们一般人。所以呢即是什么情况之下会有派的出现提醒我们呢？就是香港来说呢，就是在3月14号的时候呢，就是买苹果批呢，就是卖3.14港币。3.14港币，即是计回美金，即是4毫子。 係嘛？四毫幾紙就一個蘋果批㗎啦嚇，咁樣。咁我知道咧喺其他地方咧就係賣 pizza 啦嚇 ，pizza 一個圓㗎嘛。啊、pizza 圓的都可以利用到派的原理呢就做些特價啦又吸引人啦、啊啊、有另外一個人很特別的他呢就選了在3月14日就開了一間書店、啊、這個在派的日就開了一間書店 3月14日他最特別的地方呢不單止開了一間書店他還說呢我這間書店呢就不知道開過多久的、啊、不知道何時執笠的咁佢就點樣呢佢就喺門口嗰度呢有塊玻璃㗎嘛通常啲門口啲玻璃門啦。咁就寫住 3.14,3 即係3月14啦呢個寫法 ,3.14。佢就寫喺個即係玻璃門門口嗰度。跟住佢話如果呢間鋪頭活多一日呢我就寫多一個跟住嘅數字落去。間鋪頭第二日都未執笠呢又寫多一個數字落去。咁呢佢就期望呢一路咁樣寫落去寫落去。直至到呢間鋪頭執笠，咁當然你知道呢個係一個無理數，頭先話呢係無止境咁樣嘅。如果佢間鋪頭即係長命百歲呢，咁一路寫到冇停止㗎啦。咁呢即係呢啲就係我哋可以唯一用到派嘅一個方法，即係事實上呢數字呢係喺我哋生活常常都要面對嘅嘢啦。呢個呢就無理，不過呢我哋生活裏面呢有好多數字呢都好有理嘅。包括咩咧？啊，事實上咧，嚇數字咧同我哋生活咧係息息相關嚇。呢度咧正正好講緊咧，無論你年青時、年中時、年老時咧，都會面對唔同數字咧，係我哋去敏感嘅。啊，包括咧你嘅出生日期啦，啊你嘅成長數字啦，嚇即係你嘅高度啦，嚇當你仲係年青嘅時候讀書咧就幾多分啦，嚇都好緊張嘅嚇。即係我哋做父母其實仲緊張嗰啲仔女，即係幾多分啦，嚇即係。考第幾名啦，係嘛？呢啲係讀書時間年青嘅時候，到咗中年嘅時候就通常係咩啊？即係翻幾多日工啦，你嘅業績數字啦，你嘅薪水啦，你嘅體重啦，嚇你即係你要交幾多税啦，係咪？即係年終商量係咪 double 啦，係咪？或者定係三倍啦，係咪？啊，到年老嘅時候就點啊？就你嘅。頭髮啦、啊、你究竟是不是好像大番薯咁得三條頭髮啊？定係有話即係你嘅皺紋啦，有幾多條啦？你嘅血壓、你嘅血糖嚇、啊，即係你嘅心跳，每一個咧都好緊張。事實上咧，即係今日我哋正正好思考就係人生裏邊咧好多個數字都係喺我哋常常身邊出現啊。不過咧，有一啲數字即係我哋點樣去理解或者點樣去思考咧？特別咧有一首林子祥嘅歌嚇。可能大家都有機會聽過嚇，叫《數字人生》。佢裏邊其中一段嘅歌詞話：填滿一生全是數字，誰會真正知是何容易？煩惱一生全為數字，圓滿的掌握問誰可以？憑號碼來認識你的 IQ、你的身家、你的體魄、你的一切。人與數字有許多怪事，看看計數機裏幽禁幾多人字。原來不知不覺講緊好多數字圍繞我哋之後咧，呢啲數字成為我哋人生嘅主導，成為咧啊，即係控制我哋人生方向嘅一堆一堆嘅數字。所以今天咧，我哋藉著咧啊創世記裏邊嘅經文咧，我哋要諗一諗，即係我哋點去睇我哋咧呢啲咁樣嘅數字，特別我哋睇到今日嘅經文裏邊啊，我哋先睇咧第一個部分嚇，就係創世記十三章咧一至到七節。讓我先去讀這段聖經。亞伯蘭就帶著他的妻子和羅德，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南地去。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就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他又在那裡求告耶和華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棚，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同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我哋知道咧，因为我哋一路都睇咗几次嘅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正正好讲紧就系亚伯兰，圣经里面嘅亚伯兰，亦都系之后咧我哋所讲嘅亚伯拉罕。我哋话咧，亚伯兰、亚伯拉罕咧就带住上帝俾佢嘅使命，记唔记得？ 上帝给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祝福亚伯兰，让他生命里面得到上帝丰丰富富的祝福，藉着亚伯兰的祝福要让他成为一个民族的祝福，要藉着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成为一个民族的祝福。不单止藉着他成为一个民族的祝福，更加成为万国的祝福，之后万国都要因他而起。我们都知道最后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从亚伯拉罕呢衍生下来呢。当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就是耶稣的家谱，就是关于耶稣的降生。所以很重要的，亚伯兰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怎样去在个世代里面成为一个见证，去成为自己，成为自己民族，成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的祝福呢？所以我们一路看到，就是他就带着这个应许呢，就离开了哈兰，离开了吾尔的地方，而去到迦南地里面。当我们看回第十二章的段落的时候，我们见得到亚伯兰就是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他的侄儿罗德，就离开了哈兰。这里第五节说，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当我们今天看这个数，看一堆数字的时候，其中这段圣经最明显讲到的数字就是他们的身家，他们的财富。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透过看下他们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们怎样去面对着这些的他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数字。就是这样了，亚伯兰就是带着原来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在当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们的家族就是一直都累积了一些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也都跟着他们。这些财富是什么呢？很明显就主要就是来自一些的牲口，一些的财物等等。就是这样离开了这个吾尔，离开了，跟着之后再离开哈兰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去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我们在上一次也都看了，就是亚伯兰就去到这个地方，跟着支搭帐篷，跟着怎么去向神呢去做了一座坛。我们上次都提及了，做这座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这个异邦，这个外邦的地里面，一个很多其他不同宗教的地方，巴力啊等等的阿斯塔罗这些神明里面，去显示了耶和华就是他的主，他的神。这个就是上次讲到的地方，终于来到这个迦南地，亦都是这样去发生。不过去到后面，原来还有些事继续去发生着。我们再看，原来去到第九节之后，就讲到什么呢？原来亚伯兰生命里面面对了一些经历，就是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继续在当地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特别去到南地，因为他是一些游牧民族。去到南地之后，去到第十节就说，跟着那个地方就遇上了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就要在那里暂居。讲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对生活着的艰苦，即是什么？即是饥荒，代表什么？收入都不是很稳定了，即是生活都不是很安稳了，可能都搞不定了。于是他就要离开了，他现在上帝应许的地方里面的范围，于是落到去到，埃及的地方里面。这个就是他面对着那个的状况，就是来 到埃及的地方。埃及的经历，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不过你大约可以想象，他就遇上了埃及的王，跟他有一番的对话，有一番的遭遇，而结果去到第十三章，我们再看到，当他在埃及地里面一个短暂的逗留之后，当然短暂都是有一些时间的，那里暂居。去到第十三章之后，他再一次回去上帝应许的地方，回去上帝应许的地方，就是去回迦南地。所以在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见得到第一节里面说，就从埃及上回南地，上回高一点的南地，然后再上就什么呢？再上回就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就是近伯特利的位置。这里我们见得到，当亚伯兰再一次回到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他重回上帝应许的土地，就在那里支搭帐篷。 支搭帐篷咩意思呢？啊，帐篷你知道游牧民族嚟讲需要一个帐篷，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即系搬屋啊，真系搬屋啊，佢哋唔系我哋嗰啲搬屋啊，佢真系搬个帐篷搬间屋，所以一个帐篷正正好代表佢哋嘅居所。啊，呢个居所就会随住佢哋咧嘅迁移而搬迁，而呢个嘅帐篷亦都某程度代表咗佢哋嘅生活。呢个嘅帐篷就系佢哋嘅生活，随住帐篷嘅迁移，佢哋嘅生活都会迁移。再翻翻嚟到呢个嘅伯特利嘅地方嘅时候，第一方面我哋知道佢重回呢个嘅伯特利吓同埋艾中间嘅地方里边再一次生活。另外就系佢重回呢个地方嘅时候，就系、是、之前喺祭坛嘅地方。正正好讲紧咩咧？就系、是、亚伯兰佢愿意让佢筑棚嘅地方就系佢生活嘅地方，唔系就系、是、sorry 筑坛嘅地方就系佢生活嘅地方，生活嘅地方就系佢筑坛嘅地方。所以亚伯兰嘅生活就系点咧？他的生活的地方就是充满敬拜上帝的生活，无论他搬到哪一度，他都要敬拜那位的上帝。所以后面就说再一次向神献上敬拜，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就是亚伯兰那个生活的状况。不过今次回到这个伯特利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不同了，今时不同往日。有什么不同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之前我哋话咩啊？佢带住佢啲积蓄离开家乡，靠之前储落嘅阿爸留翻嘅。但系而家去完埃及地之后点啊？佢嘅金银牲畜极多，多咗好多。吓喺圣经里面原文里边嚟讲咧，吓、这、呢个嘅即系讲紧呢个极多咧，吓、就系讲紧咩咧？是很大很大的意思，或者这样说，就是一个叫一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很沉重啊，极多就是很沉重，就是说呢，即是你的财富多到呢，孭到你成身都很劲啊，很辛苦，你嘛孭了很多财富在身啊，你嘛，那个图画就是这样的图画。这里继续讲的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看第十二章的十六节的时候，这个说法老因为这个妇人就是当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原因、啊、就厚待了亚伯兰。法老王厚待了亚伯兰，于是呢给他得了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仆婢。经历这个的、啊、举家迁移的过程里面、啊、这个搬迁过程里面，亚伯兰呢有更加多的财富。他那本的存折呢打开多了几个零，哇，是不是很开心啊？好像就是这样讲，圣经就描述着多了很多的时候，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什么？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都有牛群、羊群和帐篷了。你记得初初离开的时候，罗德是什么？跟着亚伯兰离开哈兰吾尔去到这个的迦南地嘛，是跟着这个 uncle， 跟着这个的、叫伯伯或者叔叔，就是来到这个的地方里面，还是一个年轻的时候，跟着就跟着他出来、啊、工作搵食或者叫生活了。但去到今时今日，原来他去过埃及之后，罗德身价都不同了。OK， 这里说什么？他都有牛群、有羊群，还有什么？帐篷。圣经特别要描述咧，佢有自己嘅帐篷啦，有自己嘅屋啦，啊，即系我哋辛辛苦苦出嚟工作，都系想有自己一个嘅家啫，系咪？啊，佢有自己嘅帐篷。头先话帐篷代表咩啊？生活，即系话咧，罗德都开始有自己嘅生活啦，有自己嘅财富啦。哇，真系果然今时唔同往日，呢个丰丰富富，结果换嚟咩咧？结果就换来了因为财富而带来的一些的冲突。圣经里面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里讲的就是在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里面，仍然有很多不同的外族在度生活紧，有迦南人，有比利洗人， 簡單嚟講，就係你可以想象迦南人咧，就係指一啲比較即係一啲城鎮啲嚇，比較穩定啲嘅一啲嘅地方嘅人嚇。而比利洗人咧，大約你想象一下，就類似一啲鄉村啊、田間裏邊居住嘅人。喺個迦南地確實裏邊有啲少少嘅村，有啲咧有啲係再係比較細啲嘅地方。但係正正喺呢個嘅仍然係有外族居住嘅地方裏邊嘅時候，而家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亞伯蘭嘅牧人同埋羅德嘅牧人相爭。今日我哋要去問一個問題，就係原來當我哋生命裏邊有陣時我哋得到多啲嘅時候，原來有陣時未必一定係好事嚟嘅。你知道，諗下初初乜都冇嘅時候，好地地嚇，即係亞伯蘭同羅德一齊生活，好開心咁樣，跟住呢個 uncle 一路去唔同嘅地方。繼續安穩地發展，到有一天，即大家都財富多了的時候，數字多了的時候，原來走回來的時候，原來竟然可以令到大家彼此的仆人呢開始出現一些爭執，出現一些紛爭。所以呢，原來人生裏面有很多的際遇出現了呢，可能是危機，可能是轉機，可能是生機。問題就是你怎樣去面對著這些不同的遭遇呢？这个今天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看看那些数字的多寡，数字的变化？就正如今天我们看我们多了钱，即是银行多了，我们的楼多了，我们的职位升了，我们的分数高了，还是什么呢？而这些变化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其实很视乎我们带着什么眼光去看这件事物。我哋咪带咗一个属神嘅眼光去睇我哋所遭遇嘅嗰啲身边数字嘅变化咧？我自己当我谂呢个嘅题目嘅时候，都谂下啊，我自己都即系喺读书嘅时候咧，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好努力读书，都好勤力嘅，咁啊，即系当然我唔系最劲嗰啲学生啦，系咪啊？咁啊，但系咧都勤力嘅。我记得咧，我嗰时好紧张嘅数字系咩咧？就攞幾多 GPA 啊？即係嗰啲分數啊！我哋即係我唔知同美國一唔一樣啦，好似美國好似唔同啲嘅，四分啊滿分好似可以四點幾噶嘛，四分啊都係嘛？因為我見你我個仔女讀書咧，100分滿分，佢攞100零幾分嘅，我覺得唔 make sense， 100分滿分你攞100零幾分，我都唔知道你講乜嘢，係嘛？即係好奇怪啊！但就係咁啦啊！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嗰時候即係讀書嘅時候啊，好努力，花好多心機去。希望考好啲成績嚇，攞 GPA 咁起碼攞3.幾，咁啊甚至乎咧再高啲多過3.5，期望住自己咧可以咩咧有機會咧就即係 first on 畢業啦，係咪嚇一級榮譽學位畢業就最好啦，係咪？咁好努力，好努力啊！但係咧喺我去到即係 year two 尾去到應該 year three 頭嘅時間咧，就因為咧即係我。爸同我媽咧分別咧，即係患病啊嚇，即係患病咧又要入院啊，咁要即係又需要一啲錢啊，咁等等，即係咁我就為咗要減輕我屋企嘅負擔咧，我自己就就喺我 year three 即係畢業嗰年裏邊咧，就為咗屋企好啲，唔使太多壓力咧，我自己就要做兼職啦嚇。做兼職嘅時候咧，我做咩兼職咧嚇？咁我做嘅兼職咧就係夜晚翻工嘅嚇，就係夜晚咧6點鐘。就翻工，放幾點啊？12點、4點，唉，嗱，即係我自己話 ，Marco 好醒啊，次次都估得中啊。就係咧，香港時間4點鐘收工，即係朝頭早，朝頭早六，即係夜晚6點鐘，跟住咧4點鐘收工，跟住再搭車翻屋企，跟住第二朝咧7點8點咧就再翻大學上堂。啊！大學咧就跟住去到翻完學咧，成日咧可能4點幾5點咧就放學，跟住再去翻工，就係咁樣生活噶啦。因為啊，點解我會咁樣咧？因為我喺一間叫外匯嘅一啲 forex 嘅公司裏邊啊，係去跟美國嗰啲時間啊，嚇，即係喺香港做嘢，但係跟美國時間嘛，咁我跟你美國時間走啊嘛，咁所以咧就每一日。即係成個禮拜都係咁啦，嚇5 day 工作啦 ，5 days work 咁樣啊。但係咧就係咁樣咧，一路為咗呢啲數字嚇，呢啲錢嚇賺幾千蚊嚇，希望咧減輕屋企負擔。一路做嘅時候，你想象得個結果啦，係咪？咁樣翻學，即係通常 即系翻工嘅时候，我都即系中眼瞓噶啦，已经吓。不过我个上司就好好，即系都体谅我啲学生哥中眼瞓啦吓。但系同时间咧，你读书就开始点啊？冇咁好咯，吓开始上堂瞌眼瞓咯，做功课个脑唔系好运作咯，就系咁咧。结果咧啊，即系到我毕业嘅时候咧。啊！我的 GPA 咧就因為第三年咧，同埋嗰個比重係重啲嘅，即係考得冇咁好啦，個比重又重啲啦，計出嚟咧，整個嘅 GPA 咧就真係即係太令我失望啦，即係三啦嚇，喺三嘅範圍裏邊嚇，即係咧嗰個人生裏邊見到嗰個分數咧，就即係睇分數過嘅時候，真係覺得同自己嘅理想差好遠啊！不過又好似都為咗屋企值得啦，係咪嚇 ？OK， 咁啊，你諗住？即係好唔滿意啦，對於呢啲數字唔滿意嘅時候，跟住畢業之後揾嘢做，啊到我真係出去揾嘢做，你知唔知道第一份叫即係做認真啲做，即係做多過三個月嘅工係做咩工啊？知唔知道？嗱呢啲唔知啦，即係趁啲機會講俾大家知啦，係咪？做咩工咧？我就係咧做經理嘅，啊我一出嚟畢業咧，我就做經理，做 admin manager。即係行政嘅經理咁樣樣，係咪好哇？即係我啲同學個個畢業都仲係做緊 trainee 啫，即係實習生嘅啫。嚇，我已經出嚟做經理啦，係咪好勁咧？我都覺得啊，當時好似好勁。點解咧？因為咧，原來我就喺呢間公司裏邊夜晚翻工嘅時候，即係老細都見到你咧，哇，值得提攜，好欣賞你。於是咧，當我喺覺得最唔理想嘅時候咧，原來上帝咧就可以。在那個時候又發現了，咦，即係俾我睇到，老闆看到就係，咦，可以有好啲嘅待遇啊，好多嘅機會俾我，跟住又做經理喎，咁好似又啊睇個數字，咦，我又即刻跳機咯，同啲同學比跳到好高，但係咧又咁講喎，原來當呢個際遇好似機遇嘅時候，你又望翻，因為你做咗啲經理啦嘛，係咪？你開始要同啲管理層打交道啦嘛，你開始咧要同嗰班。人呢要有很多的交往嘛、啊、而那班人呢、啊、即是一些、即怎么说呢，我希望说得很正面一点，即只是一些、生活、比较、跌宕、比较混乱、节奏即不是理想的节奏，还有呢很多诡诈的、啊、原来发现你以为人生攞到好高嘅地位嘅時候，原來發現你上帝即係俾你見到個環境就係原來好多好多風險啊，好多好多要你唔守信仰原則嘅環境啊。咁究竟而家呢個係機遇定係危機定係點樣咧？生機咧？啊，最尾即係經歷個信仰嘅掙扎之後，我就揀咗都係 quit 啦，因為原來呢個咁嘅高位呢啲咁嘅好啲嘅收入，原來唔係上帝喜悅嘅。咁我就揀離開咗呢個嘅崗位啦，嚇咁之後稍後嗰啲就之後再講。但我想講嘅就係、是，你以為好即係好低谷嘅嘢咧，即係好差乜都冇，好似饑荒咁一樣咧，好似阿伯嚟遇上饑荒一樣嘅時候，原來上帝俾你可以有豐富嘅。但係當你以為好豐富嘅時候，原來危機先至嚟到。我哋人生裏邊都係咁樣樣，我哋喺呢啲高高低低危機裏邊，我哋究竟呢啲嘢係禍定係福？其实真的很视乎我们用什么信仰态度去面对去走这条路呢、啊、藉着罗德和亚伯兰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特别我们看到、先看罗德，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十至十三节嘛，好开始。是啊，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的处境，就是罗德开始想有自己的生活、啊、想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屋的时候，究竟对他是危还是机呢？啊，罗德，我取其有个德字，究竟他是不是德呢？结果你见得到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当他举目观看，用他的双眼一望的时候，就望到约旦，即是说的是什么呢？都是滋润的，即是说呢，有很多水，有水的灌溉，有些水流在当中、啊、甚至乎这里说呢，就是好似咧耶和华嘅园子里边，耶和华嘅园子里边咧有河吓、啊，让到咧有充足嘅供应，可以咧种到好多嘅唔同嘅树木，亦都好似埃及地里边。当喺佢哋两个面对相争嘅时候，吓、啊，即系罗德所睇嘅吓，即系啲乜嘢咧？佢就系当佢举目观看一望，望到嘅系 呢度讲嘅就系望到整个嘅地方，约旦河嘅平原，就甚至乎描述话好似埃及地。头先我哋谂翻头先，我哋话埃及地系一个咩地方？埃及地佢哋系咩经历啊？埃及地就系令到亚伯兰无端端拥有好多嘅财产，即系话咧黄金遍地啊！佢去完埃及地之后，本来系靠积蓄，而家咧佢有嘅更加牛羊仆婢，乜都有，连罗德都捞到啲啊风山水气啦。所以呢度话俾我听就系、是、罗德就系见到呢个约旦河嘅平原，就系谂起伊甸园，亦都谂起埃及地。弟兄姊妹，我哋谂下，原来我哋今日好多时候，我哋藉着我哋嘅眼目望到好多嘅嘢，好似就约旦河嘅平原一样。而呢啲嘅平原就好似我哋见到好多嘅好好嘅前途、好好嘅职业、好好嘅回报、好好嘅啊数字喺度围绕住我哋。每一日留意呢啲嘅时候，但系当我哋望下望下，约翰一书话俾我哋听咩啊？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原来我们望得多，眼目的情欲就撩起，以致我们原来望得多，我们就被吸引。我们今天都会被很多这些这样的我们见到的人生里面的不同的数字去吸引我们，去带领我们。以致跟着我们发现就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当我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的时候，就圣经告诉他，他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他就向了东边，而且是什么？拎埋个帐篷向东边迁移。当我选择这样的时候，他就选住了在这个地方里面，渐渐的迁移他的帐篷。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图画呢，很多时候往东迁移呢，都是表明了呢跟上帝越来越远的意思的。跟上帝越来越远的意思，当你看回创世纪、就是特别一至十一章的时候，罗德就是这样去往东迁移，一路一路向东边。这个告诉我们就是罗德就选跟亚伯兰分开，他们就彼此分开。但亚伯兰是什么人呢？按照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不是一个完美人，搞清楚啊，亚伯兰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过他却是因为能够认识上帝，很想认识上帝，愿意跟随上帝的心意去尝试去活出去每一天的时候，他是一个能够教导人学义的人。因为他自己经历到怎样上帝称他为义，他能够告诉人怎样才可以跟着上帝，可以被称为义的人。但是罗德他就选了远离一个可以一个被上帝称为义的人。罗德选了愿意在亚伯兰身上学懂什么是义的人，不单止拣离开了义的路，而是拣了什么？去了渐渐迁移的帐篷，直到哪里？所多玛。经文里面在第十三节很强调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最大恶极，是最大恶极。罗德因着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就将他的帐篷，也都将他的生活方式都跟住去了一个最大恶极的地方。留意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话是什么？是渐渐挪移，渐渐挪移。人走向堕落，人走向远离上帝的路，很多时候不是一剔过，不是一次过即刻去走去邪恶的，或者走去败坏的，而是渐渐挪移。罗德向到东边行啲，行啲，行啲，行啲，行到去到下边死开下边嘅，即系所多玛嘅地方里边。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呢？就因为佢嘅眼目观看，净系满足自己眼目里边所看嘅嗰啲嘅 荣华富贵、丰富财产吓等等等等等嘅东西。结果就好似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就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上生命呢？弟兄姊妹，呢度我俾我见得到罗德就喺不知不觉里边，随着自己嘅眼目，希望存接多一个零，多两个零，多三个零，以至到佢生命嘅选择，再唔系一种上帝喜悦嘅道路，再唔系一种学习点样追求义嘅生活方式，而系不知不觉拣咗一种偏离上帝、偏离应许地嘅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应许地喺迦南。他现在走了去更远的东方里面，就好像你看看这个东方一路再去，再去远一点就去回哈兰，去回吾尔的地方了、okay? 去回吾尔，去回加勒底，好像回到以前那条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我们今天填满一生全是数字，今天我们追求什么的数字，这些的数字怎样影响你的人生，怎样影响你的帐篷，或者这么说，怎样影响你的生活呢？要说是不是一个冠军、两个学位、三围满意、四代同堂、五次的旅游、百岁长寿，这些东西是不是决定了我们怎样去取呢？取态呢？就是刚才我所说，就是在数字来说，就是我可以赚得更多，是吧？即是如果当我继续哇这么小这么后生做经理，跟着很快很快可以做到更出色的事业。但如果这个事业不是上帝喜悦的话，那我是不是还要选坚持在做呢？是不是我容许自己一步一步走去灭亡，一步一步走去远离上帝呢？我自己在那个过程里面经历了一些的挣扎，觉得、上帝不是这样计划。从人的眼里面，好像我是在这么多同学里面是最快成功做到经理级的人，但我知道在上帝眼里面，我是走紧一个不讨他喜悦的路，因为那个环境里面所教的、所做的都不是一些正统的做法，里面充满诡诈、充满陷阱、充满歪曲、充满谎言。结果最后上帝都开路，就让我在之后一年后就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教书的工作在我班同学里面是最当当的工作。你知道什么叫当当？怎么翻译？即是最兜踎，兜踎翻不翻译到？即是最 worst 、即是呢最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很丰富的收入的。因为我是读、BBA 的嘛，我读工商管理的、工商管理就应该出来管理大企业嘛，是，但是我选了教书的工作。在同学里面不 是， 是最出色啊，赚很多钱啊，什么大公司的管理阶层。不过呢，我知道上帝喜悦，我就这样选了我的工作，不是因为那个的钱多少、前途多少、有多丰富。弟兄姊妹，今天都提醒我们，会不会有些东西令到我们改变了我们人生，而那些东西是不知不觉是令我们差了、变坏了、远离上帝呢？有时都是这样的，即特别我们即是香港人呢就更加明显，很多时候星期日都要上班的。星期日上班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即是你能不能够舍弃揀一份工是星期日不上班而为了回教会呢？很多时候常常都要面对这个抉择，而很多时候常常都是最后要揀上班。有多少个人能够坚持即是敬拜上帝是你的首要优先呢？有时真的不容易。我不是怪这些人，因为我明白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是很实在的，但是会不会不知不觉远离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小心去想一想。原来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挑战，但是亚伯兰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都面对挑战，不过他尝试去坚持行上帝喜悦的方向，以至他行得出来不一样。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亚伯兰有什么难呢？这里说第十八、第八至第九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我们看得到什么呢？亚伯兰他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要成为上帝给他祝福，他要祝福整个民族，他要祝福万国。当你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的话，如果你走在歪路里面，你走在一个就是跟上帝对立的路里面，你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当你要坚持行着上帝的使命，他的诫命去活的时候，你就要去学习去调整，以至你能够去面对着那种的挑战，那种的困难。亚伯兰怎样呢？亚伯兰为了持守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大使命和大诫命。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圣经里面讲的要活出大使命，活出大诫命的时候，亚伯兰就因为这件事，他轻看了一些很重要的数字，一些的钱财，一些的物质，一些的丰富，因为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成为了背负的担子。亚伯兰看轻这些担子，摆下它。怎么说呢？这个话亚伯兰就他结果他的选择就是什么呢？他不为自己去争，而是亚伯兰选择就爱人如己，不同罗德相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两个诫命，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邻如己，或者爱人如己。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做的见证。而亚伯兰就是选了爱人如己，而不是爱财如己。他不跟罗德相争，他于是就给了一个选择，他就是什么呢？他说你望向你望向眼前里面，你看得到就是什么？你向左我就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因为对于他们当时来讲，他们那个方向感就是面向东方，就是他们的正面。面向东方的时候，他的左边就是北方，北方。亚伯兰就说迦南地的北方，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就去迦南地的南方。如果你喜欢迦南地的南方，我就去北方。就是这样了。你留意这个决定的过程里面，怎样显出亚伯兰那种愿意守那种爱人如己的吩咐呢？怎样去愿意爱人呢？因为亚伯兰是长辈。搞清楚啊，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孔融让你。孔融让你是什么？孔融让自己选择让过来给什么？给长辈嘛。现在不是啊，是亚伯兰作为长辈，作为他的叔父或者他的 uncle， 他是有权选择，辈分高嘛，是不是？他应该是他去决定整个家族 的安排的那一位。不过亚伯兰他选择放弃他自己做优先选择的决定，宁愿让给罗德先去做一个的选择，表明了他愿意跟罗德分享上帝应许的地方。因为整个迦南地就是上帝应许的地方嘛，是上帝应许给亚伯兰的嘛。但是现在亚伯兰说，罗德我都分给你，你选吧，你选哪个就选哪个。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实践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放低了自己的权利。是啊，你是有权的，不过我们懂不懂得什么叫弃权呢？就是放弃了你的权利咯。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冲突，这么多争执，这么多纠纷？因为我们争取我们的权，这个是我应得的，你没有权去侵断我的权。但是有时候那种相交就是什么？我们学习是你的，不过我摆低，我选择摆低。所以亚伯兰就说什么？你我不可相争，我们不可以争啊。如果我们一这样争，我们这样搞的话，我们就破坏了我们骨肉的那份的亲情。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个破坏性是很可以很大的。骨肉里面相争，不单止是伤害骨肉与骨肉之间的良好关系，更加是什么？在这帮外邦人之中里面显出你的上帝是不真实。所以圣经里面就提到有些不同的 迦南的民族在当中。在这班人面前，在这不信神的人面前，如果我们相争，我们做不好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彼此是争权争大家 的 rights 的话，其实就会外人看不出你们有多祝福。所以亚伯兰就是这样，他免得上帝的名被玷污，这个就是亚伯兰的选择。所以在诗篇133篇第一至三节里面这样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正正好讲的就是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亚伯兰就选择了愿意让人见到我们是善，我们是美。弟兄姐妹，有时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争取自己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数字，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破坏了我们彼此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值得我们想想，究竟我们是不是荣耀神，还是我们不知不觉越来越偏离上帝呢？我又要说一句美心不喜欢说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有两点我知道要说的，讲到很久，因为小朋友挨不到那么久，我跳开下次有机会再说这两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是不是很傻仔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都要问的问题，个个都是这样的啦。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不是很傻仔的事呢？感谢主啊，在第14至18节上帝给我们答案。这里怎么说呢？他说罗德离别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观看，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不到那个特别之处啊？你放弃了什么？你告诉我，亚伯兰放弃了什么？他原本说放弃什么？比罗德拣什么？一是南一是北。他说整个迦南地，他说南北任你拣，你要一半，我就给另外，我就去另外一半。南和北他的放弃，但现在神说什么？他说你望东南西北。当你以为为神放弃了很多，放弃了一个方向的时候，神说你望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给你望齐，望了就是你的了。哇，你想想，如果你的老公这样跟你说，你望下这里是第一个单位，望了就是你的了。哇，真是挺开心。神就说你望下啦，你是但望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你望匀去，你向东南西北观看的时候，一切都是你。你望一望，再想一想，罗德之所以远离上帝是什么？他举目观看，望紧嗰个东边的地，是用自己的眼目去望。大家上帝是什么？他邀请我们去望，邀请我望下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大过我们所牺牲的。所以当你在观看东南西北的时候，你所望到的一切地，神话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今天有时我们都生命里面确实需要面对很多，面对很多的我们拥有的东西。刚才说到可能是你的钱财，更加可能是你的学位，是你的能力，是你一些不同拥有的东西，可能甚至乎你的青春都是你的数字来的。但如果你为神去轻看了这些这样的东西，上帝必然祝福你，上帝一定会祝福你。问题就是你信不信得过上帝？或许一个时间不是即刻发生，但是必然发生。所以盼望我们藉着今天的思考，我们要知道我们蒙福，因为我们愿意坚持实践使命。 我们蒙福，因为我们敬拜独一的主。而今天我们都思想到，就是我们蒙福，因为我们愿意去实践爱人如己，而不是爱数字如己，不是爱财如己，不是爱岁数如己等等等等等等。盼望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去经历上帝给我们那种的丰富，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不同的数字环绕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会不会不知不觉就好像罗德那样，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就吸引了去远离上帝。第一话，我们愿意亲近神这位独一的主，这位神就是那个零，我们亲近这位的上帝。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实在让我们见到罗德和亚伯兰两种不同生命的选择，帮助我们去思考着我们确实可以选不同的路，不过蒙福的路只有一条。愿意你让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你，我们就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就愿意坚持行主你喜悦的路，让我们眼里面所观看的就是你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好好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的挑战，就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以求，阿们。